一起积善根，奋身地藏菩萨共同一营，太累爱念百期佛言，我从九天劫来蒙佛接引，晒获不可思议神力，具大智慧，我所奋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八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呢都到百千万亿人，令皈依三宝，命离生死，至涅槃乐。此乃地藏菩萨分身度生之文，地藏之大愿地藏，众生都度尽，方正菩提，地狱未空，才不成佛。又发咗大愿以后呢，从愿起行，到无量嗰个地狱，设法到地狱的众生。地藏菩萨一个呢，怎可以到无量嗰个地狱度众生呢？一个身可以分为无量个身，例如天上嗰个业是一个，水底嘅业呢就有无量咁多啦。所以千光有水就千光月，万光有水就万光月。所以一个身体可以分为无量嗰个身体，到无量嗰个地狱去度众生。咁样咧，菩萨可以分呢，我哋凡夫修行啊，亦可以分。但我哋现在呢个身体是色身，色身是不可以分的。色身以外，我们另外一个法身，修行人呢就要见这个法身，悟道就悟这个法身。法身是没有这个生老病死苦的，没有爱别离苦，没有现障会苦，没有求不得苦，一切苦都没有。这个是我们的法身。色身就有了，有这个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现障无苦。因此我们人人都有个色身，一修行就见到个法身，你不修行就见不到个法身。不过从去边你见到法身啊，你都问了功德来庄严这个法身。什么功德呢？定位功德，定位力庄严，一个法身就能分身。你看释迦牟尼佛成佛都能分身，定未力庄严以此度众生。地藏菩萨呢，到无量的地狱来度众生，也是用这个定未嘢来庄严这个法身，这个法身就能够分无量的身。所以华严经有修戒，水眼和真金可以涂色障，用这个水眼啊，以这个金来相和呢，它可以涂这个佛像。如果单单有黄金呢，没水眼呢，它不能和。有黄金有水眼一和呢，就可以涂色障。所以水眼和真金可以涂色障，共得和法身脆脆影现我。有这个定位的功德，定位是修成的嘛。所以出家人时常康受定，时常当众定，众经的求智慧，助禅的受定。这个定位功德与法身的相和呢，脆脆都影现望的，不是一定菩萨可以分身。你修行修得相当的时候，你也可以分身。所 香港有一个老菩萨，临过年嗰阵时，佢有十个徒弟，都好孝顺嘅。师傅今年当我呢个正七嚟过年，呢个老菩萨就岌个头，第二个徒弟又讲：师傅今年当我呢个正七嚟过年，呢个老菩萨又岌个头。后来过咗年之后咧，十个徒弟嚟见面咧，系拜年。呢个徒弟对其余九个徒弟讲：看我今年真系有幸福嘅，师傅就我啲茅棚过年，看我边系更幸福嘅，师傅又做我啲茅棚过年。啊，我又系咁样嘅。我十个徒弟咧都话呢个师傅在佢啲茅棚过年。咁既然跟在我啲茅棚过年，就唔好当你啲茅棚咧。啲咩当你啲茅棚啊？当你啲茅棚过年啊，唔好当佢啲茅棚咩？怎么佢啲茅棚又有师傅过年啊？十个徒弟不明白呢个道理，我咪真系问师傅，师傅不错咧，我分身啊，即系整一个身体就分成十个，咪到十个徒弟嗰个茅棚过年啦。好出十个徒弟咧，有个一百个徒弟佢就分一百个身体。不过凡夫咧，初初悟到分身咧，只能够分一个两个可以，唔可以分得多嘅。得地藏菩萨是十地菩萨，佢就可以分得多。咁点样分身呢？咁样，我记得有一年咧，我哋罗浮山啊，系挂单啊。罗浮山有一个有名钟。有一个老菩萨就佢要打有命钟啊，冇人打得三年，佢打得三年。三年之中咧，佢呢个功德成就，有一次即系长明嗰个虚啊，话收学木烟有个长明嘅虚，用火嚟烧啦，火烛烧，但呢个老菩萨真系救火，佢救火嗰面咧。救人之后呢，那些土人就多谢他，都不见了他了。那么后来呢，周德华收回来找这个罗菩萨，罗菩萨都还在藏经楼那次打这个有名钟。我知道啊，他在一个和尚藏有名钟藏了三年了，他们有这个神力，人家救火他就真的救，但是他还在打有名钟呢。他就变得两个神态了，一个神态就分成两个神态了，一个就打有命中，一个就叫救火。所以我们的神态可以分身，只要你见自己的法身，你有定位功德来庄严，你就一身分为无量身。地藏菩萨度众生怎样度呢？他到这个地狱之后，一日三时摄法，所谓摄法为家务，度众生的为事业，佢都好辛苦啊！但说法的时候咧，有啲呢个罪业轻嘅咧，一闻法就悟佢嚟啦，悟佢什么东西啊？觉悟自己的过失啦，有法路忏悔啊！地藏菩萨嚟教佢忏悔，教佢发菩提心。哦，在地狱之后咧，佢就修行啦。所以呢次啊，地藏菩萨嚟见释迦牟尼佛啊！唔知佢本人嚟啊，还带埋好多悟道嘅徒弟嚟，所以无量嗰个从业道出者都近分身地藏嚟。咁嚟到去见释迦牟尼佛啦，释迦牟尼佛就摸顶啊！啊，你呢位地藏菩萨到边个地狱嚟度众生？辛苦啊！这位地藏菩萨。到哪个地狱去度众生辛苦呢？摸顶呢来安慰无量嗰个地藏呢，释迦牟尼佛用无量嗰只手，一手就分成无量手，摸无量地藏嘅顶，摸顶来安慰，慰劳来安慰啦。咁安慰之后咧就富足啦，个地藏菩萨啦，我不久就入涅槃啦。我要离开这个世界啊，万一啲众生变成道障啊，我谂一谂教俾边个做呢？问下教俾你做啊，你就呢个有命界嚟做众生。 擠實佢哋，佢哋唔會找佢，佢哋找佢就去地獄嚟啊！你就共我道嘅，該刑間咧就摸定落岸未？到到彌勒菩薩出世啊！你將我嗰啲有緣嗰個大子送到教俾彌勒，彌勒成佛咧就將佢個個都受記作佛，所以就摸定落岸未啊！安慰嚟受记啊！咁嗰阵时啊，无量嗰个分身咧，被释迦牟尼佛嗰个手摸咗顶之后咧，瞓呢度了不得。无量嗰个分身咧合为一个身体，嗱，依时至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共服一形，无量嗰个地藏咧合化为一个地藏，一个地藏分为无量嘅地藏。无量的地藏合为一个地藏，哎，既然我现在有十碗水，十碗水有十个月亮，我将十碗水就改为一碗，哦，十个月亮就变为一个月亮，合为一个月亮，将我一碗水分为十碗水，就变得有十个月亮了，哎，一就为十，十就为亿一，所以无量的地藏呢共服一形，合为一个地藏。合为之后呢，咁样就太累爱念，流咗眼泪啊，悲哀念无咩事情呢？啊，众生难度呢，所以就流泪啊，富足事大，将呢个套利点嚟富足喎。释迦牟尼佛入涅槃啦，未到阵嗰啲众生搞俾自己做呢件事情好大。所以就流泪啦，啊！今日有众生得难化喎，众生唔系容易喎，众生好刚强喎，渡咗一次又一次都未人渡到喎，如果一次渡到就好咯，啊！有时一次教唔到就第二次、第三次，次次都不舍离而渡到一个众生，所以各位菩萨啊，未渡一个众生都未曾离开呢个众生。一千载都还跟着这个众生，然后才渡到他，所以渡众生才难渡，因此地藏菩萨就流泪了，唉，即是流鼻涕，泪就流眼泪，爱即是被爱，念即是念无，不舍得释迦牟尼佛这么快就入涅槃，释迦牟尼佛应该是100岁入涅槃，180岁就入了涅槃，为什么事情呢？有晒尊话，我的儿孙是没福的，我不如留20年的福的，但我的儿孙来享受，所以他早日呢就80岁就入涅槃，将20年享人间的福的就交给那些子孙来享受，所以现在那些儿孙不能够是庇佑，不能够是庇佑你出出家搭咗两袈裟，以释迦为本事，是释迦牟尼佛的子孙咧，个个都有得食，有得住，有得攰，所以住佛个屋，穿佛个衣裳，食佛个饭，未曾有一个比有嚟噶，话以食住困难嘅，所以地藏话啊，世尊啊，你应该100岁。你80岁就入咗涅槃，唔舍得佛咁快就入涅槃，就系累爱念，念即系念无也。任何一个儿女啊，都想个老豆老母长到几年寿啊，都唔想呢个老豆老母啊早几年死噶嘛。若果话早几年死啊，就一定啊就留念啊，啊唔好咁快做，再多几年咧，再多10年、20年咧。所以地藏菩萨都要负持意思，不想释迦牟尼佛啊，80岁就入涅槃，哎，应该就100岁嘛，啊，因此咧就系累就爱念，百其佛言，释迦牟尼佛咧，个地藏菩萨个本事嘛，啊，地藏王菩萨修行啊，以佛为师嘛，个个佛都嗰啲师父啊，所以归于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十方佛、一切佛都是他的师父嘛，我们现在打三皈依就皈依一切佛了，不可以说皈依现在佛了， 过去法都唔皈依啊，未来法唔皈依啊，啊十方法唔皈依啊。我哋皈依佛咧，就以三大法、十方法为师，这个佛又广大嘛。所以地藏王菩萨咧就百奇佛言，释迦牟尼佛系个本师，就百奇佛言。我从九演劫来都无佛之言，我即地藏菩萨自称。啊，我从九演劫来啊，都系一个凡夫，后来不闻佛法，蒙佛教训我修行。点样修？修行让我哋修咧，但一定有佛嚟明中嚟加悲嘛。开始嗰啲散歌啊，咁样吸水吸肥就由自己吸咧，但一定系呢个太阳嚟晒噶嘛。因为冇太阳晒嗰啲散歌唔熟噶，啊一定有太阳嚟晒噶嘛。啊，吸肥吸水系自己嘅事。吸晒人嚟晒佢嘅系他力嘛？地藏王菩萨话：我修行的时候，我自己修行用功系我力咧，但我一定要靠佛神力嚟加俾我，方可以成功嘛。修行就属因嘛，佛加俾就属缘嘛。因缘具足嘅，方可以悟道嘛。所以任何个修行人咧，都蒙佛加俾嘅。有个摸佛加俾啊，摸个人成功嘅，有因无缘嘛。修行你点样用功啊？属于因呢，系咪日夜用功啊？呢、这个属于因嘛。梗系有呢个缘呢，缘就助缘嘛。知佛菩萨啊，明佛光普照啊，明中嚟接引哦，然后令我哋成功嘛。所以地藏菩萨嘅知恩报恩啊。看我从九阴劫而来，我修行的时候呢，得到佛力的加庇，神力加庇，接引我们，蒙佛接引。那是啊，我们平常的人个个都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呢，你的力呢，但还有个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嘛。如果临命中的时候阿弥陀佛不信就收来接你，你怎么生成到啊？即系一定有佛力嚟接引嘛，但念佛系自己嘅力嘛，自力他力嘛。好似呢个小孩子，一定有父母孩佢噶嘛。如果冇父母孩佢啲时候啊，佢会跌落地啊，跌落坑嘛。即系一定有父母嚟孩佢接引。呢、这个小孩子咧，一岁、两岁、三岁啊，等到十岁啦，就唔使父母嚟孩佢啦，佢自己识会孩佢自己啊。但是一岁、二岁、三岁、四岁都有父母来抬他呢。所以地藏菩萨都说，我初初发菩提心修行的时候啊，亦蒙佛抬他接引。啊，抬他接引啦，有佛力加庇啊，有自己用功啦，自力他力，两种嘅力呢，啊，俾我悟咗道啦，晒莫不可思议神力。晒到我获得呢个不可思议神力，神力咩叫神力？《妙法莲华经》讲得好清楚咧。呢、这个长者之入火宅嚟做智子啊，佢我身手有力嘛，或以记案，或以二甲从写出字，身有力呢个就神力，手有力就智慧力嘛。啊，但而不用智。佢唔用呢个身力咁啊，手力啊，有身力有手力嘅，用呢个耳夹孭个仔出火宅嘛。有手力有手力嘅，用呢个技案推嗰啲儿子出火宅嘛。啊，但系佢唔用呢个神手力，殷勤免债自知嗰个十火宅啊，讲个门外有三车啊，门外有呢个牛车。有呢个绿车，有呢个羊车，你哋出嚟，我俾啊呢个羊车、绿车、牛车俾你哋玩。哦，嗰、那个字字惊弓持骤，站出火头，我出火头。呢、这个长者呢，未能用个神手力呢。如果有神力嘅，用个铁耳夹，耳夹咪布袋咩？咪孭咧揸出团咧。啊，呢、这个技案咪一个台咧，将啲斋放到台上，咪推佢出团咧。身手有力嘛，啊而不用智，啊用方便话 外边呢有羊车、鹿车、牛车，你哋出嚟啊，我边你哋玩啊？啊，咁样用呢个三乘方便，到咗呢个自知出火闸，唔用呢个顺手力。今日地藏菩萨啦，我系由佛接引，是获不可思议神力，就神力，呢个就神力，巨大智慧，呢个就手力，啊，得到而来嗰个神力，有巨大智慧呢个慧力，系咪有得神力，有得智慧力嘅？以呢个法身和合啦，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世界，我呢个身体有神力。就能够分身，所以冇神力唔能够分呢。我哋人人都唔求呢个神力，神力就定力呢。有定力嘅，你就可以云游四海啊！云游四海靠呢个定力嘛。到天宫去游下要靠定力，到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要靠呢个定力。啊嘛，现在啲人都咩都求，终系唔肯求定力。啊！求发财，求长寿，啊！求佛加庇，佢唔求呢个定力啊！如果有定力咧就得啦，有定力能够分身，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世界，诶、哎，有定力，一个身咧，一个世界，一个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嘅世界，诶、哎，每一世界就化拍百千万一身。我呢个神力遍百千万亿世界，每一个世界我可以化千百万亿神，一个神啊，一个世界啊，一百千万亿个地狱，地藏菩萨呢就分百千万亿嗰个神，到百千万亿嗰个地狱，呢、这个就神力，每一神到百千万亿人，每一个神态佢有呢个智慧力噶。啊！不但有神力能分身，有智慧力，贯技说法，对病落药，药到啲病除，文法就悟道啦。啊！佢有呢个智慧力，每一个神态佢有智慧力，佢就能够对技说法，度百千万亿人，度人如何呢？系咪归于地藏？当然，亦归于本是地藏，本转地藏。但是归依令人人归依这个自性三宝，令地狱的众生个个都反邪归正，这个归就反邪归正恭敬，以前呢就兴建三宝，现在就恭敬三宝，以佛为师，以法为师，以僧为师，归自性这个三宝，或者各也从之以后呢，佛性就常觉了，觉善就受善，觉恶就知恶，觉善就道善，哎，那个归于这个佛宝了。第二归于这个法宝，法宝就一四归戒嘛，每一部经都有一四归戒，一四归戒多得了不得，你以一四归戒来修行啊，行河沙七波布施，不及受持金刚经一四归戒，我们以一四归戒来修行呢，啊，就能够出苦海啊，就能够到彼岸呢，就能够呢咁样呢就成佛道啦。所以一四归戒能够令你出苦海啊，你唔受持一四归戒，任你用几多钱财产嚟布施，你都不能出你个苦海。一四归戒能够令你出苦海，一四归戒能够令你到彼岸，一四归戒呢能够令你过五百由旬到宝所。所以第二呢就归于这个法，法即是正法，摸到这个法呢，摸到这个法就正法，摸不到这个法就变成邪法，摸到这个法就正法，正法能够导人出苦海，所以第二呢就当然归于这个法多。第三归于藏宝，什么叫藏呢？慈悲喜舍咪障咯，智慧禅定神空辩才咪即为障咯，多闻啊天眼天耳啊呢咪通通认为障咯，障即系净也，有清净功德就名为障。那舍利弗就智慧大一，目犍连神通大一，阿难多闻大一，罗侯罗蜜行大一， 哦，咁样咯。阿罗列战者天眼第一，哎，迦叶战者头陀第一，呢、这个咪争咯？通通无漏清净功德，呢、这个咪争？所以我哋先共敬争啊，有受戒，有受定，有受慧，戒功德、定功德、慧功德，呢、这个清净功德就名之为争。佢边是求争啊？争在边个地方啊？有念经嗰个争，有持戒嗰个争，有错禅嗰个争，有教化嗰个争，啊，有说法嘅争，啊，呢啲通通名为争啊。所以地藏菩萨就地狱教化众生，令佢归于佛波、归于法波、归于藏波。地藏菩萨也是藏波嘛，令佢哋归于三波。三波无漏咩？三波就无漏咧，都唔会漏落三世啦。啊，如果你唔归于三波啊，冇咗佛、冇咗法、冇咗藏，你做咩功德都漏落三世？令百万家财嚟布施，亦漏落生死。你做国王点样做功德，亦漏落生死。你系有漏啊，三波是无漏啊。所以咧，你用点样都唔及念一个南无佛。诶、呢、这个无漏功德嘛，点样都唔及受持一四归戒无漏功德嘛。点样都唔及供养呢个藏呢、这个无漏功德嘛？啊，藏嘅范围好广嘅，菩萨就称为藏，罗汉就称为藏，凡圣藏又系藏啊。所以咧，有三宝呢个无漏功德咧，地藏菩萨教佢：你哋咩都唔好求，唔好求有漏嘅功德，一定求无漏功德。无漏功德向三宝而求。三波佛波又无漏，法波又无漏，藏波又无漏，有咗呢个无漏功德，你就唔会漏落生死，唔会漏落生死就离生死。一生死我唔会落啦，不落生死，不漏落生死，所以永离生死。离咗生死咧，见呢个涅槃啦，啊，无生无死呢个涅槃，嗱，得呢个涅槃之乐。生死此岸嘛，呢、这个世界就生死，涅槃就彼岸嘛。诸佛菩萨嗰个世界就涅槃就彼岸嘛。永离生死就至涅槃乐，得呢个涅槃彼岸寂灭之乐嘛。生死的不系一个苦海嚟噶嘛，出苦海到涅槃寂灭。嗰、那个彼岸啊，嗱至涅槃咯，啊到咗涅槃啦，嗰阵时就好啦，啊观音菩萨系见到啦，地藏菩萨系见到啦，文殊普贤观音弥勒，十方佛三斋佛，无量嗰个地涌菩萨都俾你见到，人哋到咗涅槃个彼岸嘛，有个生死此岸啦，就麻烦咯，啊呢、这个世界啊，乜嘢啊都系斗争噶啦。所以到咗涅槃彼岸咧，知上善人共会一趣，哦，令佢到咗涅槃彼岸，地藏菩萨嘅责任就尽咗啦。教导众生嚟生死苦海，到涅槃个彼岸，到咗涅槃个彼岸啦，有佛嚟度佢啦，有菩萨嚟度佢啊，知上善人共会一趣嚟度佢啦，啊，至涅槃乐。但以佛法中所谓善事。一毛一带一沙一尘或何法去我渐道铁使莫带嚟地藏菩萨道中山个助言㗎嘛呢、这个人地呢有你自己种㗎冇人呢你冇呢个种子你淋几度水都冇用㗎枉淋㗎啊如果有种子就好啦有种子淋水一淋到佢盲牙啦咩盲牙芽菜萌芽嘛，黄豆诶，嗰、那个椰菜啦，咁样到诶，节、瓜嘛，木瓜啦，啲种子种咗萌芽啦。所以地藏菩萨个助言，只能够助你，但一定要你自己有善根。所以啲善根系咩善根呢？但以佛法中所谓善事，只有一切众生啊，对呢个佛 忠善根，对呢个法嚟忠善根，从佛法不是嚟忠善根，失受持一四句戒就从法不是忠善根啊，啊，恭敬佛、念佛、拜佛，从法不是忠善根咧。嗰啲供养佛啲嘢是从佛不是忠善根，所以《妙法莲华经》一称南无佛，戒已成佛道，呢个从佛不是忠善根。《法华经》方面分就讲，凡有闻法者，无一不成佛。佢一闻法咧，法色言中就有法嗰个善根。所以但以佛法中所种嘅善事，善事即系善根啊！啊，今日唔需要中多，一定有，一定有善根啊！唔系佢好多嘅，一定有，一毛咁轻啊！啲善根好微，一滴咁少，好似一滴咁少，一沙咁晒，好似一沙咁晒，一尘咁微，或者毫发佢一条毫发翻嚟七分，佢有一分善根就好啦。我舔道结，佢有咗善根咧，地藏菩萨就供佢说法，教佢忏悔啊，教佢求福，教佢求慧。我渐渐咧就嚟教法道铁，道铁呢个众生，道铁佢啊，使获大利，使佢获出晒个大利，唔系世间嗰个有漏嗰个福德，使佢获出晒无漏嘅功德，菩提各法之利，涅槃寂灭之利，使获良中嘅大利。未现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啊！地藏菩萨就答复世尊啦：你辅助我啊，我一定呢能够成当，一定呢能够尽职，一定能够呢奉行。未现世尊啊，不必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后世呢个恶业作恶啊，恶系有漏噶嘛。流落地狱，流落饿鬼，流落畜生，流落生死嘛。但我以呢个三宝嘅功德系无漏嘛，无漏个功德能够灭有漏嗰个恶业嘛。啊，恶业又黑暗，啊三宝无漏个功德又要光明，光明一来黑暗就灭咯。所以将呢个无漏三宝功德灭众生有漏恶。业自罪啊！嗰、那个恶业一灭落，呢、这个善无漏嗰个善法就增长啦，就不必以后世啊有漏恶业众生堕落地狱的为虑啊！而是三百佛言，百人一次又一次，所以我哋做人呢，唔可以讲一句，讲下三句啊！皈依法，皈依法，皈依僧。啊！第一次，第二又皈依法，皈依法，皈依僧。第二次，啊！第三次又皈依法，皈依法，皈依僧。啊！三次嘛，啊！二是三百佛言，未现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啊！世尊啊，你老人家入涅槃，你不必有虑啊！未来自世恶业嘅众生咧，我用三宝无漏功德灭咗佢有漏嗰个罪。啊！当佢咧见恶就为善，见凡就为圣啊！啊，将呢个有漏啊变为无漏功德，嗱、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好似呢个黑暗唔怕有光明，光明来黑暗灭，黑暗变为光明。啊，呢、这个黑暗咪化为光明啦！啊，光明未来一失得黑暗，光明一来一失得光明，黑暗就变成黑暗变为光明嘛。唔系光明来，黑暗啊跑到边个地方去噶嘛？跑到边个地方去啊？啊，光明一来，黑暗就变为光明啦。三宝功德一来，有漏嗰个恶业咧变为无漏嘅功德，所以烦恼即菩提，生死就即涅槃，众生就自佛，啊，业障就解脱，一一得烦恼变菩提。就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 于是佛赞地藏菩萨，原来就赞叹啦。释迦牟尼佛就脱离天呢，就到地面嚟辅助，就脱离天嚟赞叹，赞叹地藏菩萨，世尊辅助地藏菩萨，观音菩萨都在天上，文殊又在啊，普贤弥勒又在啊，系嘛？十方佛又在，一切菩萨都在咧。世尊啊，辅助地藏菩萨啦，呢、这个法会好隆重嘅，好多诸佛菩萨嚟参加呢个法会。于是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啊，善哉，的确是好。你识会用三波无漏功德灭咗众生有漏嘅罪，的确唔错，系咪啊？善哉善哉啊！而家啲众生啊，佛名又教边你度咧，你能够一见可担啊！善哉善哉啊！唔撞你起啊！你用呢个三波功德嚟灭众生有漏嘅罪咧。有漏的罪肯定被你灭了，所以我助你欢喜啊！我助即帮即除起呀，除起你度众生的功德，你一定成功。以难成就九愿劫来发宏大愿，你能够度咗众生咧，你呢个愿就成就啦，成就你九愿劫以前多生多世在佛前所发呢个宏大愿。都是度众生愿圆满成就，讲道正不即正菩提。当你度众生度到差唔多圆不咯，不但众生成佛啊，连你地藏菩萨都成咗佛咯，即正菩提。观众生业圆品大心，前一品呢，分身集会品啊，地藏菩萨嗰个分身呢？通通集到这个天宫来了啊，无量分身合为一的身体啊。现在呢这大三品呢，观众生业，观即是观察呀，众生呢知地狱的众生，地狱的众生啊是恶业因缘所成就的，地狱不来空的啊，地狱的众生呢恶业因缘所成，所以有罪就有地狱，一个冇罪啊地狱就空啊，有犯人就有监狱，一个冇人犯法呢，个监狱就空咗啦，香港监狱梗系空啦，谁不知日日都有人犯法，所以香港嘅监狱啊满座，佢日日都有人犯法啊，咁啊地狱呢亦复如是啊，日日都有人入地狱。如果冇人做罪咧，就冇人入地狱，个地狱就空咗啦。佢日日都有人入地狱，所以地狱又满座。阿弥观音地藏菩萨就唔得闲咧，又度咯。咁咪现在咧就观下地狱个众生啊，恶业因缘而成，叫做观众生业缘分。边个嚟问法咧？咁啊，发不故起，正经放法，一定有人问法。啊！佛母嚟问，以是佛母摩耶夫人，佛母咧，释迦牟尼佛的母，知佛的母咧，都系摩耶夫人。善从知五十三参啊，参到呢个摩耶夫人，摩耶夫人啊对善从知讲啊，佢善财善财，我得呢个大智而幻嘅三昧，得呢个大智而幻三昧。故为卢舍罗佛之母，亦为千佛之母，所以千佛出世都是摩耶夫人做母亲，吓得呢个大智而幻嗰个三昧，大智而幻嘅三昧，所以佢就为卢舍罗佛之母，卢舍罗佛就释迦牟尼佛，所以佛母，于是佛母啊摩耶夫人恭敬合掌。见到地藏王菩萨嚟啦，啊，咁样好恭敬啊！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尊称之前，即大圣圣者，者即人也，圣者就圣人啦。啊，地藏菩萨系个圣人，阎浮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是云何？ 不南言浮大嗰啲众生啊，作业啊，作业就做坏事咯，啊，作业睇个名称嚟嘛，系嘛？修善就名为善咧，修善就唔讲业噶嘛，啊，行善啊，修善啊，作业你就做罪啦，啊！今日南言浮大啊，造罪作业嗰个差别而受嗰个果报，有几多等呢？有几多种呢？咁样啊，所受呢个报应，其是云何呢？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及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罪地狱罪报一等。地藏菩萨答复啦，答就答得广，问就问得简单。地藏菩萨答完啦，啊，你所问南无浮大嗰个造业嘅众生啊，我对你讲啊。千万个世界，好多世界啊！每一个世界有好多国土啊，唔系单单炎浮台咁少嘅啊！千万世界，每一个世界咧有好多国土啊，单单我哋娑婆世界有百亿个国土，别啲世界唔讲啦，一个娑婆有百亿个国土，乃及国土啊，或有地狱，或无地狱。国土咧，有啲国土系冇地狱嘅，佢冇呢个五亿十国，佢咪冇地狱咯。啊，有啲国土就好多地狱，啊，作恶啲人多咪地狱多咯，即系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有啲国土咧，完全系冇女人嘅，啊，有啲系有女人嘅。嗱，譬如极乐世界就冇女人。完全呢个完全男之神望女人，阿错佛国呢又唔同，有男有女啊，有男有女但冇肉啊。阿错佛嘅国度东方阿错佛有男有女冇肉，我哋娑婆世界啊有男有女有肉，即系每一个世界啊各都唔同嘅，所以你想参学都系由地方啊，顶可到极十方世界去游一游，你呢个菩萨眼光就光大啦。啊，可惜我哋人间咧都唔识去到别嘅世界去游嘅。啊，有啲世界系冇女人嘅，啊，极乐世界啊；有啲世界有女人嘅冇肉嘅，阿错佛嘅世界咧；有啲世界有女人又有肉嘅，我哋娑婆世界啦。所以智佛咧亲到十菩萨亲近十方智佛。到十方国土啊，个个世界都唔同噶，所以菩萨个智慧广大咧。啊，即系或有女人，或无女人咯、啊；或有佛法，或无佛法。有啲国土啊，有佛出世咪有佛法咯，系嘛？有佛就有法嘛。又是释迦牟尼佛，初初承担正觉，只有佛噶喎，只有个佛报。未曾有法报喎，后来呢个耶师呢个士神对呢个顾客嚟讲：你快啲供养佛啦！佛成咗佛咧，七日都未曾有饮食，你快啲供养佛咧！呢个顾客咧，我咪就用锐微嚟供养佛，佛咧就对佢施咗修戒。所谓布施者，必莫其利益。若为乐布施，后必得安乐。哦，按咗个修戒，嗰阵时呢个顾客供养佛之后咧，就皈依，皈依啦，佛咧嗱，你皈依二宝啦，啊，释迦牟尼佛为佛宝，系嘛？所以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乐布施，后必得安乐。呢、这个就法宝，嗰阵时只能够皈依佛法二宝，未曾有赞宝啊。舍利弗目犍连都未出晒，哦，阿难断车都未曾出晒，所以只能够皈依佛法二宝， 所以有啲世界啊，一个有佛说法，咪有佛法而宝咯。如果有啲世界啊，几多亿劫都未曾有佛出世啊，何来有法宝呢？就或无佛法嘛。乃至即系超略之前啊，有啲世界有菩萨冇菩萨，超略咗咯。啊，呢、这个菩萨就超略咗啦。声闻辟支法啊，有啲世界有声闻，有辟支法，有二乘啊。有啲世界冇嘅，乃至声闻辟支法亦复如是，非但罪报一等，非但呢个地狱个罪报啊，一等有冇？摩耶就问得简单，地藏菩萨啊答就答得广大。摩耶夫人，重得菩萨，且现闻以严浮罪报所监恶除。摩耶夫人呢，我唔想听咁广大咯，我只能够想问问，呢、这个南言罪报所监嘅地狱嘅，啊，摩耶夫人重答菩萨，且现啊十方世界啊，有女人冇女人，有佛法冇佛法啊，有地狱冇地狱，我唔想咁繁复啦，啊，我希望呢，姑且问一问。我哋呢个南阎浮提，即系呢个世界所减呢个恶趣啊，作恶受报，其事如何呢？啊，地藏答言：声母为烟轻受，我粗舌字。地藏就答啦：声母即佛母，称为声母啊，声母为烟轻受啊。你一听阎浮提嗰、那个罪报啊，你可以听啊。我略说咧啊，你又唔想问咁讲啦，我。